心儿飞向远方，憧憬那美好的革命理想。长征路上颤抖的风雨，为祖国贡献出青春和力量。 啊，亲爱的人啊，携手前进，携手前进， 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至上励合翻唱的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》，这是老电影《甜蜜的事业》当中的插曲，原唱的用的是民族唱法的女高音。你现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好音乐959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疯狂特购，特是特别的特，购是购买的购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把你想说的话，想听的歌告诉我们。接下来今天的第二首歌呢，是一首来自刘杰的歌。刘杰呢，对大家来说呢，是一个演员，比如在电影《爱情麻辣烫》当中呢，他具有演出，而且呢，他也是一位歌手，和韩磊一起合唱过《走了这么久，你变了没有》。而我们今天要谈到的一首歌呢，是羽泉的《冷酷到底》。据说这首歌呢，是刘杰和羽泉联合创作的，但是呢，在专辑出版的时候，羽泉并没有署上刘杰的名字，所以后来呢，刘杰就把羽泉告上了法庭。而且呢，刘杰在后来的专辑当中呢，也收录了这首《冷酷到底》，而且用到的是原来的名字《冷酷到底》，并不坏。比较两个版本呢，你会发现副歌的部分几乎一模一样。 别

分离，与重逢的交集地，再见可以说得如此轻易。或许我们心中仍然残存着期许，而爱情即将随着隆隆的琴声消失，无踪无迹。耳边又传来阵阵催促的声音，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薛岳的《机场》，这首歌梁朝伟曾经翻唱成粤语版。薛岳呢是来自台湾地区的摇滚歌手，但很可惜在1989年出版完了最后一张专辑《生老病死》，并且呢开了最后一场演唱会之后，因病呢离开了人世。而在《生老病死》专辑当中呢，就有后来性改编的那首著名的《如果还有明天》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陈红的歌，陈红的歌呢，在大家印象当中最深刻的就是《常回家看看》，但其实在早期呢，他唱过一些非常具有民族特色的歌曲，比如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《古老的故事》。这首歌由骆宾作词，周迪作曲，这对黄金搭档呢还创作了另一首《梦里水乡》，而《梦里水乡》最早的原唱呢也是陈红，但当然大家都知道唱红《梦里水乡》的是另外的歌手江山。 古老的故事在你的眼里闪耀着多少秘密，古老的故事在你的心里是在你的手里。 这是来自陈红的古老的故事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电影《命运的深渊》当中的插曲，齐秦演唱的《去年冬天》。齐秦担任了《命运的深渊》这部电影的原声音乐的制作，创作了三首歌曲，并且围绕这三首歌曲进行了电影的配乐制作。整个电影的音乐和歌曲呢都非常的压抑，除了这首《去年冬天》稍微有一些明快之外，但是情绪仍然是伤感的。 夜色染上孤单的城市，来来往往彩色的人群，姑娘你那红色的双唇，说的是埋在心里蓝色的忧郁，谁又能够带我走回去，去年冬天那一场大雨。孩子你那天真的双眼，看的是大人挥之不去的伤心。你违背了誓言，是你背叛了誓言，是你违背了誓言，是你背叛了誓言。如影随形，折磨着我， 怕的是往事历历再也难忘记。你违背了誓言，是你背叛了誓言，是你违背了誓言，是你背叛了誓言。 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

是你最美的记号，我每天睡不着，想念你的微笑。你不知道你对我多么重要，有了你生命完整的刚好。小酒窝长睫毛，迷人的无可救药，无法抹不掉，感觉像是喝醉了。终于找到心有灵犀的美好，一辈子暖暖的好，我永远爱你到老。小酒窝长睫毛，迷人的无可救药，我放慢了像是喝醉了，终于找到心有灵犀的美好，一辈子暖暖的好，我永远爱你到老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我们听到这首呢，是来自林俊杰和蔡卓妍合唱版的《小酒窝》，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震岳1997年专辑的标题歌曲《这个下午很无聊》。这张专辑当中呢，就收录了张震岳大红大紫的《爱的初体验》，而且呢，专辑呢也奠定了他后来的音乐走向，痞痞的，但是也充满了年轻人的活力。 今天这个下午真的有点，街上人潮汹汹，空气变得稠稠，虽然是星期天，抬头却是阴天，看看东看看西，我还是继续走。这个下午有点热，这个下午太无聊，这个下午有点热，这个下午太无聊。下午有点热，这个下午太无聊，一个一个闹。

听到的是来自陈明真1991年专辑的标题歌曲《背心》，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，一起听到的是四个帅气的男孩组成的团体飞轮海带来的2009年《越来越爱》专辑当中的歌《你应该被珍惜》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到我怀里，让你安静的哭泣，把眼泪慢慢流，靠我胸口。我比你激动的脉搏，你听到了没有？ 你问爱像什么，心被它掏空，忍不住忽然有了问你的冲动。想对你说， 你一定要相信，爱依然美丽，你一定不能放弃做梦的勇气。你看看我站在这里陪你等雨停，蒸发后的回忆总会变成水蒸气。 我会爱你，比他更爱你，把这份爱情捧在手。 你应该被珍惜， 我想要爱你，这句秘密内心是透明，握着你指引，毕竟总是星星，其实很不容易。 我说我愿意 重新对爱有憧憬，相爱原是美好事情。 你一定要相信，爱依然美丽，你一定不能放弃做梦的勇气。你看看我站在这里陪你等雨停，蒸发后的回忆总会变成水蒸气。 幸福的感应，天使没撤离，天堂依然住在你心里。记忆时的风景是珍贵的教训，我们值得更好的人去成为属于。 我会爱你， 我会爱你， 比他更爱你， 甚至不与我 只相信你，你把你用生命去珍惜。身体，我的胸不自觉已浸湿